together, let's us do. 感觉就是两个人的二重奏。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今天天气相当的不错，但是今天呢是周一，所以心情有一点点不一样。总觉得每到周一都是一个全新的调整状态，相信对于大家来讲也都是这样，就是一到周一就有一种不想上班的状态。所以今天来听听歌吧，不管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，听听歌总是可以放松心情的。下面这首歌呢来自袁娅维，这一次呢她也是在这个华语榜中榜中露面了，来看看这一首来自她的《流花》。 I'm thirsty, so I need some water. Now you bring it to me. Love could be smooth and powerful, unbreakable. What about a kiss right now? Do you feel me now? 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，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，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，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Cause to find the answer.

就好像为谁为谁唱起这首歌，一首少年的歌，一首未写的歌。我就好像为谁为谁唱起这首歌，一首少年的歌，一首未写的歌。 北京时间21:00。